第二课，我的家人。 Part 1. Differentiating tones.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place the correct tone marks over the pinyin. 一，看书。二，漂亮。三，伯母。四，家人。五，您好。六，照片。七，房子。八，老师。九，两个。十，姐姐。